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天呀，佳佳单位里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在一块谈论着将来嫁给什么样的老公。其中有一个女孩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呀非嫁这个当兵的不可，非当兵的不嫁。佳佳就不明白了，问她为什么呀这么坚决，干嘛非嫁当兵的呀？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当兵的在部队里头不光学会了洗衣服做饭，更重要的是他还学会了服从命令。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说起这个找对象啊，那可是个技术活，而且还得多工种团结合作才能合格验收。什么绅士风度啊，幽默态度啊，包容力度，那是缺一不可。今儿个呢，小何和佳佳就聊起了身边人找对象的趣事儿，咱们接着来听听还有什么新鲜事儿。 哎，佳佳，你还记得我那个远房表弟大刚吗？ 嗯，大刚，他不是当兵了吗？你还跟我说他立过很多功呢。 没错，就是他。前一天啊，这大刚复员了，于是他那朋友啊，就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 哦，是也该成个家了。 这大刚出门之前啊，他朋友给了他很多忠告。第一，下车后要替女孩开门。第二呢，女孩入座时要在椅子后面帮她拉椅子。这第三呀，女孩说话的时候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女孩需要什么东西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不错，这样可以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这可是大刚全都照做了，最后还是哭丧着脸回来了。 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刚开始啊，人家觉得大刚既绅士又温柔，可大刚出于多年的习惯呢，他一拉开易拉罐上的金属环，就向女孩砸了过去，然后自己躲到了草里。 把易拉罐当手榴弹了，不用说，这相亲肯定砸了。现在怎么办呀？ 大刚那朋友气的也不给他找对象了，没办法，只能去婚姻介绍所了。 哎，对了，有个小品啊，就叫婚姻介绍所，是郭达、蔡明还有李文启表演的。大刚可别学这里面那郭子，一点都不懂幽默，不然他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来来来，郭同志，老李同志，哎，人家姑娘马上就到，哦，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好好好， 哎，虽说人家是老姑娘了，可是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什么？ 没结过婚。 哦， 哎，我也没有结过婚，我们正好是门当户对嘛。哎呦，那太好了，而且人家姑娘条件还不高。就要求你呀，要有幽默感。 哦，老李同志，哎，你放心，嗯，我一定让他有幽默感。 哎，那，啊，不对，不对，不是你让人家幽默感，是你自己要有幽默感。哦，你看你前几都没谈成，八成是这方面有点事儿。 啊，老李同志啊，其实我还是懂得幽默的。啊，幽默是人类的天性。幽默可以消灾去病，幽默可以推动社会发展，幽默有利于生态平衡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幽默呢？ 我，哦，还不懂。其实这事儿啊也没什么复杂的，你在说话当中是吧，这个夸张点儿，用点什么巧合呀、误会呀，有什么 夸张一点 啊？夸张了，你比如说吧，见了面说你姑娘长得漂亮，你夸张点了，你就说，哎呀，您长得像一朵花。 哦，对对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夸张一点，哎， 像一朵花。 来了，快进来，哎，快进来，来，介绍一下。这是郭先生，这位是蔡明小姐，认识。 你好。 你好。啊，别，不好意思，来，俩人坐，聊聊啊，随便聊聊。我这还有点事啊，来。 您是吗？ 哎， 幽默，我知道，一朵花。 夸张。 蔡小姐，请问你的芳龄？ 我吃过饭了。 啊，不是，我问你多大了？ 去年29。 哦，这么说今年你已经30岁了。这个年龄好啊，俗话说得好嘛，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豆腐渣嘛。 请问您今年？ 我今年已经38岁了。 是吗？ 是的，是的。 我还以为您跟我姥爷同岁呢。 他怎么懂得幽默嘛？ 你幽默什么了你？ 他说他30岁，我就夸张的说女人30豆腐渣，这还不幽默？ 怎么可以不开笑？人家女同志啊，就怕说年龄大。 那我该怎么办？ 你干脆换个方式算了，别那么夸张了。你像什么？哎呀，巧合呀，无中生有啊，借题发 生有。无中生有，好，我试一试。 蔡小姐，家里边都好吧？ 挺好的，谢谢。 你父亲好吧？ 很好。 母亲好吧？ 很好。 你孩子几岁了？ 我孩子38岁。 人家还没结过婚呢。 正因为他没有结过婚，所以我问他孩子几岁了。你不是说要无中生有吗？ 总算人缺心眼儿。这，哎呦，你看人家蔡小姐生气了。这样得了，你呀，去赶快给讲个笑话，或者猜个谜语什么的，缓和一下气氛。啊， 对对对，猜谜语我是最拿手的了，他老是猜不出来啊。 蔡小姐，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幽默的过头了。 没关系。 老李同志说啊，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让我们猜一个谜语。 怎么猜也错呀？ 猜谜语难吗？ 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猜什么呢？ 我们猜一个人的名字。你听好了。菜地里边挂电灯，绕的蔬菜很光明。你好好想一想，这是一个小姐的名字，而且这个小姐她还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李师傅，我要回家。 别！蔡小姐啊，你还没有猜出来，怎么就好走嘛？啊，难度太大，你想知难而退了。嗯，好，我公布谜底吧。其实这个人他就是你，蔡明，蔬菜地里很光明。 师傅，我觉得还是独身好。我 不，蔡小姐，不要悲观，不要悲观，第一次嘛，告诉我，快点！你给人猜的那叫什么谜语啊？ 这还不好啊？ 好什么呀？我教你好的得了啊！我教你智力测验，你跟他讲，把他保准把他逗乐了，听见没有？ 好。 哎，你听着啊，说呀，有一个人炒豆。红豆绿豆一块炒，唰唰唰唰炒，炒完了以后往出一倒，哎，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啊？两种颜色的豆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得开嘛？这 要不怎么叫智力测验呢？ 那你说他是为什么？ 这个人呐，就炒俩豆，一红豆一绿豆。 我讲一下听听啊， 你听清楚没有？ 清楚， 我再说一遍。 不用。蔡小姐呀、啊，我考你一个智力测验。有一个人，他炒了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哎呀，他在锅里边刷刷刷刷刷刷，炒 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跑熟以后啊，往桌子上面一倒，哗的一下，红豆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猜猜看，它为什么会一下子就分开的？ 俩豆。 它掏出来了。 郭先生，郭先生，这个退你报名费。蔡小姐，你看这事儿。 李师傅，你俩别费心了，在幽默这问题上我们俩不是一档次，我来讲一故事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幽默。 过来，好好听听。 从前吧。你们俩怎么不笑啊？可逗吧？ 逗，我看今儿这两二位都够逗的。我说得了，我对你们二位全了解了，全了解了。我说，这么办得了，这个咱们既然认识来的一块也不容易，也别末了唠也不痛快。干脆这么办得了，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咱们乐乐呵呵的一会儿可能就该下班了啊。说呀，从前有一个国王，站在这鳄鱼池边就当众宣布说，谁能跳下这鳄鱼池并且游到对岸，我就把女儿嫁给他。话音刚落，噌下我一小伙子就下去了。哎呦，那里头那鳄鱼叽里嘎喳叽里嘎喳，饿着小伙子憋着巴拉杀出一条血路就到了对岸了。嘿，这国王是别提多高兴了，拉着他手非常亲切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跳下这鳄鱼池的？这年轻人他哭了，他委屈地说了一句，刚才是谁把我推下去的？后来呢？这报名费您的，我这二位真般配。 李师傅，到底是谁把这推下去的？ 不对，都快到法院告他们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呀，我有一朋友问我，这个西方国家闹离婚的为什么比中国的多？我跟他说，其实这简单啊，西方的爱神丘比特是个小孩小娃娃，咱们中国呢是月下老人，老人这经验当然比那个小娃娃丰富的多呀。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韩健为您主持的快乐合家欢。找对象啊，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月老，可有的时候啊就真的得靠运气。接下来小何夫妻给咱们讲的这个相亲故事里啊，就有一位惨遭淘汰的相亲者。 昨儿中午我在单位附近吃饭，邻桌啊就是一对相亲的，那女孩特有个性。 呵，怎么个性了？ 听啊，这男孩说，我可以为你买一杯饮料吗？人家女孩说了，不必了，我宁愿要你买饮料的钱。 哟，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直接，这女孩肯定没看上那男孩。 人男孩是个摄影师，他对女孩说啊，我一直在寻找一张像你这样的脸。可女孩说了，我是整形外科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一张像你这样的脸。 这话可真够伤人的。 可不是吗？人家男孩锲而不舍，他对女孩说，我能牵你的手吗？女孩说，不用，我自己能拿得动。 真尴尬。 是啊，这时候这男孩就有点手足无措了， 人家吞吞吐吐的说：“今天天气很好，我给你背一首唐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行，有点文学修养。 可是女孩也会背诗啊。那女孩说：“我也给你背一首。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拜拜了您嘞。”说罢女孩就走了。这男孩是呆若木鸡，半天才喃喃地说了一句：“原来他只是喜欢现代诗啊。” 您听听，找个对象可真不容易。其实找对象不容易啊，谈恋爱也是痛并快乐着。不过在施圣杰、于世德表演的相声小段《爱树》当中，痛的不是人而是树。这是怎样的一个约会故事呢？您听听。 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做爱树的模范。 对， 这个爱护树木啊，对保持生态平衡，美化自然， 全民的义务， 美化环境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可不是吗？ 我们都应该做这个爱树的表率。 哎， 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青年人在这方面做得差一些。 不够吗？ 有着个别的。 是啊。 那么星期天，我在斯大林公园，看见这么两个搞对象的。 哦， 这俩人对这树木啊，就不是那么太爱了。 你说说怎么回事？ 咱们这个江畔呢，有这么一溜丁香树。 哦，苦丁香。 哎，这个丁香树很好啊。 对， 开着花蕾好看。 嗯， 闻着也很香。 哎， 那天我下了班以后在那儿过，看一个姑娘在那儿啊，可能等她这男朋友。 哦， 心里很焦急。 那当然， 这可以理解。这个等对象啊，这心情啊是比较焦急。 那是， 是不？咱们年轻人都有这体会，是吧？ 对对对。 可是你等着，这就等着不行，他手里不闲着。 手里干嘛？ 扽那树叶。 哎呀， 在那站着一看，怎么还不来啊？去了得的， 一去 哪儿去了？ 哟， 倒霉鬼！ 呵， 死哪儿？ 哎呀， 老不准时，去 丢光了。 来了， 哦，来了， 卖冰棍的， 喂，嗨， 卖冰棍的后边来了， 哦， 真来了， 真 是小伙子跑得满头大汗，就不好意思，刚见面检讨， 说来晚了，我说对不起你，你让等急了，我来晚了。 这女的不依不饶， 怎么着？ 说， 嗯， 干嘛去了？ 你看。 说实话干嘛去了？ 我说什么没干嘛，我就家里吃饭吃完了，我跟我妈打起来了。我说我真的我不应该，我下回我改，我说没完了。 没错嘛， 少来这套。你当我不知道呢？说 哟，还揪呢？ 跟谁看电影去了？ 不答应了。 我早就看见你们车间那大个子， 疑心太重， 老跟你谈话。 你看看 什么意思？ 不是，他是武团支部书记。我说，我们谈话，我没别的意思。我对你，我告诉你说，我真没那什么。我要对你三心二意，我告诉你秦秦呢？ 秦 秦，这姑娘叫小秦。我说，我告诉你秦，我要对你三心二意，我问什么？你看这树枝没有？ 怎么着？ 我 看看 哟，我让我断为两截。 这就撅一口， 我断为两截。我跟你说，我这怎么样？这态度， 你看看， 少来这套。你欺骗谁呢？ 还挺委屈呢。 上次咱们俩约会，你就迟到三分钟。 三分钟？ 你个什么你逗谁？你说谁？ 想得太窄了。 我告诉你，我非告诉你少人。 这是干啥？ 你太不诚实了。 有手绢还偷什么呀？ 拿刀子。 拿。要自杀呀？ 我干嘛要自杀？我把这日子我记下来，这痛苦的日子我让他留下。胳膊干嘛？我磕树上。 磕树上啊？ 留给我将来的回忆。 哎呦， 我告诉你，苦丁香，都说你的命苦，我的命比你还苦呢。我告诉你，我把这日子我再记了。 哎呀，这又一磕了。 这小伙子真挤得急了。小伙子怎么都不行。我说这个什么，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我怎么说都不行。我说什么的？我跟你，我觉得一心一意的，你非得这样。我说我那时候我正咱们那时候 啊， 就拿一根 咱 一刀两断。我说 这干得了， 兄弟也急了，一刀两断干什么？要真那个，咱像这棵树一样，咱连根拔了，我 说出去了。 这就是相声小段爱树，来自施胜杰和于世德的表演。找对象啊，咱可不能太挑剔，什么又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钱又有房的那是银行，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奥特曼，又帅又有车有钱有房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就是银行里下象棋的奥特曼。现实世界里头有奥特曼吗？没有。所以啊，单身的朋友们还得是结合实际，用心去找对象，再用真诚去收获幸福。好了，今儿的快乐合家欢到这儿该跟您说再会了。最后送给大家周杰伦演唱的一首《简单爱》，歌声当中韩健和制作吴博，编辑芳芳，感谢您的陪伴，回见。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